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再通过一条大河， 秋天是远足的季节，在秋意当中透着一股子惆怅的情调，很容易挑动人的心弦，让人有一种放下一切奔向远方的冲动。所以呢，秋天也是一个很适合旅行的季节，更是一个寻找自我奔向远方的季节。一年好景均需季，正是橙黄橘绿时，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看各种姿态美景最好的时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带领大家去看遍秋天最美的10个地方，一起去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迷人时刻。准备好行囊，此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地，一起出发吧。 现在人来人往的巴黎，不你会把你的心儿痛。 说到秋天十个最美的目的地，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当然是喀纳斯了。有人专为一睹喀纳斯的真容，不远千里来到北疆。喀纳斯位于阿尔泰山深山密林当中，带着一种厚重感，丝毫不显得透明，无论何种色彩在这里都变得油彩般的浓浓的感觉，如同注入了陈年老酒一般，令人沉醉不已。这个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湖泊的地方，如果说其他三季都只是低调的绽放美丽，那么秋季可以说是魅力全开了。我想喀纳斯一定是上帝的宠儿，他受到了最好的哺育，出落成了今天这个明朗绚烂无拘无束的模样。火 活在都市的人，当嗅到一丝初秋的气息的时候，便激动地四处寻觅，那秋意却在高楼大厦之间躲躲闪闪，化成风在指尖溜走了。而喀纳斯的秋意却丰腴的满溢，他把秋天泼洒开来，厚厚地涂抹在了你能看得到摸得到的每一处，草木风水，还有哒哒走着的马儿脖颈上飘动的鬃毛。而在喀纳斯湖附近呢，还有一个美丽的小村子，它的名字就叫做禾木村。禾木村是被白桦树、雪山和河流包围的美丽村庄，是中国西部最北端的乡，是著名的图瓦人村庄之一。秋季是禾木最美丽的时刻，而此刻呢，村庄两侧山坡上白桦树叶子金灿灿的，而在坡顶的积雪也成为了一座小小的雪山，好像一个童话世界一般。童话里一定有这样一个小镇，晨雾炊烟，骑着马儿的图瓦人走向印在白桦林深处的家，在东布拉乐曲的引领之下，一起去哈萨克人家坐一坐，感受马背上淳朴民族满满的热情。秋季来喀纳斯，来喀纳斯看一看那厚重的颜色，来到禾木村去一起感受那淳朴的热情。 姑娘会把你的心儿偷走。 离开喀纳斯，离开禾木村，下一站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额济纳。在浩瀚的中国版图上，有一片童话般的秘境，那里的面积达到近12万平方公里，可人口却仅有3万，但那里是所有摄影爱好者必去的地方。有人说额济纳是地狱，春天沙尘暴肆虐，但那里也是天堂，一到秋天，他便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用极致绚烂而又沧桑的金色刷爆了所有的朋友圈。那里是天堂与地狱距离最近的地方，再苛刻的旅行者也无法对它无动于衷。 当然如果你是偷， 毫不夸张地说，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像他一样用尽全力每年只每那么一个月。那便是被称为中国最奇妙的勾魂秋色，曾经因为张艺谋的《英雄》中张曼玉和章子怡一场树林决战而名扬天下，如今又吸引了无数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额济纳胡杨林。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秋天去过了额济纳，那么其他地方就成了将就了。这里活着3000年不死，死后3000年不倒，倒后3000年不朽的金秋胡杨。这里的胡杨树早已枯死，漫漫黄沙上横尸遍野，却屹立不倒，张牙舞爪，似乎还要与这荒漠做最后的挣扎。每当日暮时分，天色渐暗，这时镜头里怪树林的剪影更是渗透着一股狰狞恐怖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种时候也是怪树林里最美的时候，那种无以言说的悲壮凄美直击心灵。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十大最美秋色。那先进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为大家来分享。 熟悉的味道，不变的红色裙摆，从未褪色的流星，这微笑让我相信，无论开始或结局，谁会为此不高兴。你也开始相信我手的感觉，消失在白色沙滩，海洋的心，我将它给你，多情 各位亲，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十大最具魅力的秋季景色，他们都在哪里呢？一一听我道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正题，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欣赏的最美秋景在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有人说呼伦贝尔的夏天最美，绿的铺天盖地，绿的生机勃勃，仿佛连清新的空气也都是绿颜色的。也许你对呼伦贝尔的全部感情都投给了夏天，却全然不知秋天这里 更是另有一番味道的。呼伦贝尔作为中国最美的草原之一，每当金秋时节，秋草渐黄，马长膘，桦林尽然，静妖娆。大兴安岭和草原相互掩映，层林浸染，碧翠流金，白桦林紧紧依偎着，让秋天的这里定格在了油画般的世界当中。秋天的阿尔山在这里能够满足你对美的所有幻想，浓艳的山谷，金色的落叶，配上金灿灿的阳光，尽显生命的华章。中国最美的秋色在这里得到完美的释放。在额尔古纳这个浪漫的名字里，历史的厚重与沧桑重叠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之上，重叠在大兴安岭的山路之间。站在这里会体验到一种辽阔、悠远、沉默、大气，恰如草原的包容性。河岸边的木屋院落、阁楼小楼，处处散发着俄罗斯民族的风情。飘香的大列巴、蓝莓酱、自制奶油，仿佛将你带入到了异国他乡。呼伦贝尔最是偏爱秋天的，爱它的丝丝凉风，清爽宜人；爱它的天空湛蓝，格外高远；爱它的多姿多彩；爱它的长风直下，明镜天外。说不完的秋之美，吟不尽的秋之韵，尽在呼伦贝尔。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条大河，你就会看见一座小镇。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去领略十大最美秋景，它们都分别在哪里呢？接下来背起你的行囊，和我继续出发。那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是贝加尔湖。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这段词来自，与其说歌手，不如说是诗人的李健的《贝加尔湖》。西伯利亚的林海被一夜秋风吹得变了模样，从湛蓝色的贝加尔湖岸开始，漫过空寂无人的原野，漫过东正教堂的钟声，漫过伊尔库斯克街巷，进入到俄罗斯人那总是有些忧伤的心里。 现在人来人往的巴日里， 贝加尔湖清爽的夏季和冰封的冬季一定会让你寻踪而至，然而贝加尔湖的秋天却足以惊艳四季。鲜有人会在秋天来到贝加尔湖畔，这里的秋季也仅仅只有两三周的时间而已，人少，但景色是绝美的。 这里天空和湖面的颜色相互映衬着，光与影之间绘画出一幅秋日童话。静谧的山川湖泊好像在给每一位来欣赏它的人讲述着冬季来临前的美好。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感受着这里略带清凉的风，金黄的树木倒映在林间小道之上，里间的贝加尔湖不由自主的也会哼唱起来。造物主该是多么偏爱这片土地，才让它能够如此惊艳，随手一拍便如明信片一般精致，共赴一场秋季之约，荡漾在童话中，让时光缓缓流淌于贝加尔湖上。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忧愁，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领略十大最美秋色。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长白山。 长白山是非常慷慨的，一年四季给出了不同的景色。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春天杜鹃花开，白雪红尘；而夏天里呢，山花烂漫，绿树蔽日；秋天里则是五彩山林，落叶纷飞。长白山秋天的美不在于秀美，而在于沉静；不在于细腻，而在于粗犷。它有它的直白，它美得肆无忌惮。北方的秋天是最美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长白山秋天五颜六色更是北方秋色的代表，可以说置身其中如诗如画。绚丽多彩的阔叶混交林，四季常青的针叶林，层层叠叠的月桦林，五彩斑斓的苔原带，共同组成了通向天池的阶梯。整个长白山的森林生态系统迎接着色彩时代的来临。受长白山的独特气候影响，红叶在金秋时节霜重色愈浓，明亮的色彩非常的迷人。 也就再也回不来。 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里，这里的晴天写得格外的多，看到天池的几率呢也会比较大。九月的时候，长白山主峰天池已经有初雪了，而山腰和山下却桦林金黄，枫林火红，松林墨绿，秋色正浓。一山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色只能在这里寻觅得到了。 浪会把你的魂儿拿走。 被长白山十六峰环抱着的天池，湖水在这个时候逐渐变凉，也愈发显得幽蓝。从山顶往下看，天池的轮廓被勾勒得一清二楚，在阳光的照耀下，水色或深或浅，水雾飘来的时候又为画面增加了一分惊喜。十个最美秋色地带，今天只有时间为大家介绍五个，那么期待明晚同一时间与大家分享剩下的五个最美秋色。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